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一对多直播系统 RTMP HLS，你该选哪一个？近年来呢，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音视频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娱乐直播在前几年着实火了一把，像映客、斗鱼这类以展示才艺为主的直播产品呢，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从技术的角度讲呢，映客、斗鱼这类娱乐直播与在线教育、音视频会议这类直播呢，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在线教育、音视频会议这类直播属于实时互动直播，主要考虑的是传输的实时性，因此呢，一般使用 UDP 作为底层传输协议。而娱乐直播对于实时性要求并不高，更多的关注是画面的质量、音视频是否卡顿等这类问题，所以一般采用 TCP 作为传输协议。我们称前者为实时互动直播，后者呢为传统直播。那本专栏的前两个模块都是介绍实时互动直播的，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讲解这个传统直播技术。传统直播技术使用的传输协议是 RTMP 和 HLS，其中呢，RTMP 是由 Adobe 公司开发的，虽然不是国际标准，但也算是工业标准了，在 PC 占有很大的这个市场。而 HLS 呢，是由苹果公司开发的，主要用在它自己的 iOS 平台。不过，目前安卓三以后的平台呢，也默认支持 HLS 协议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音视频直播系统的这个基本架构，那让你对传统直播架构的内幕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商业级的直播系统的规模结构啊，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最核心的音视频直播外，还包括了用户管理、认证系统、直播间管理、打赏、红包、私信等很多功能。不过这些更多的呢是一些业务逻辑，在本文中呢，我们不会对这些进行讲解，而是聚焦在最核心的音视频直播技术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直播基本架构图。那如文中图所展示的这样，从图中可以看出啊，传统直播架构是由直播客户端、新链服务器和 CDN 网络这三部分组成。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一下每个模块的功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直播客户端。直播客户端呢，主要包括音视频数据采集、编码、推流、拉流、解码与播放这几个功能。但实际上呢，这几个功能并不是放在同一个客户端中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主播来说啊，他不需要看到观众的视频或听到观众的声音，而作为观众来讲呢，他与主播之间是通过文字进行互动的，因此呢，也不需要分享自己的音视频。所以，用过快手、映客这类产品的同学都知道，客户端按用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播使用的客户端，那包括音视频数据采集、编码和推流功能；另一类呢是观众使用的客户端，包括了拉流、解码这个与渲染，那音频呢是播放这些功能。对于主播客户端来说啊，它可以从 PC 或者移动端的设备的摄像头、麦克风采集数据，然后呢，对采集到的音视频数据进行编码，最后将编码后的音视频数据按 RTMP 协议推送给 CDN 接入服务器。对于观众客户端来说呢，它首先从直播管理系统中获取到房间的流媒体地址，然后通过 RTMP 协议或者是 HLS 协议，那从 CDN 的这个边缘节点拉取音视频数据，并对获取到的这个音视频数据进行解码，最后进行视频的渲染与音频的播放。通过上面的描述啊，看上去主播端与观众端的开发工作量差不多，对吧？但实际上呢，观众端的开发量要小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观众端要实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播放器的功能。而目前开源界有两个比较著名而又成熟的开源项目，一个是 iGig Player，主要用在移动端；一个是 VLC，那主要用在 PC 端。所以，只要将这两个开源项目中的一个集成到你的项目中，那基本上就完成了观众端的所有的开发工作。下来是新链服务器，那新链服务器呢，主要用于这个接收新链，对吧？并根据新链处理一些和业务相关的逻辑，比如创建房间啊、加入房间、离开房间、送礼物、文字聊天等等，对吧？那实际上呢，这部分功能并不是很复杂，但有一点需要你特别注意的，那就是聊天消息的处理。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再有一个10000人同时在线的房间里，如果其中一个用户发送了文字，那么服务端收到这个文字消息之后呢，就要给10000个人进行转发。那如果主播说请听到我声音的人回复一，那这时候10000人同时发消息，那服务端要转多少次呢？就要转10000乘10000，等于1亿条消息。这对于任何一台服务器来说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开发直播系统的这个新定服务器时啊，一定要注意和防范这个消息的洪泛。好，那第三部分呢是 CDN 网络。CDN 网络呢主要用于媒体数据的分发，它内部的实现非常复杂，我们姑且先把它当做一个黑盒子，然后只需要知道传给它的媒体数据啊，可以很快的传送给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换句话说呢，你在全世界各地只要接入了 CDN 网络，你就可以快速的看到你想看的这个节目了。那介绍完直播客户端、新的服务器和 CDN 网络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主播到底如何将自己的音视频流媒体进行分享的。主播客户端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音视频流媒体之前啊，首先要向新的服务器发送创建房间这个新令，这个红圈标出的第一步。那新的服务器收到这个新令之后呢，会给主播客户端返回一个推流地址，也就是 CDN 这个网络接入服务器的地址，或者叫做这个源站。这个时候呢，主播客户端就可以通过音视频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和编码了。那最后生成 RTMP 消息，最终呢将这个媒体流推送给 CDN 网络，也就是红圈标出的步骤二。无论主播端使用的是 PC 机还是移动端，那它推流的步骤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从上面的架构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步骤三、步骤四与步骤一、步骤二是一致的。当观众端想看某个房间里的节目的时候，首先也要向新领服务器发消息，不过发送的就不是这个创建房间这个消息了，而是加入房间，也就是步骤五。那服务端收到这个新令后呢，会根据用户所在地区分配一个与它最接近的 CDN 边缘地址。那客户端收到这个地址之后，就可以从这个地址拉取媒体流了，也就是步骤六。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传统的直播系统中，一般推流使用的是 RTMP 协议，而拉流呢，可以选择使用 RTMP 协议或者是 HLS 协议。以上就是传统的直播架构。下面我们再来简要介绍一下 CDN 网络。CDN 网络的构造十分复杂，那如文中图所展示的这样，那一般情况下呢，它先在各个运营商内构建云服务，然后呢再将不同运营商的云服务通过光纤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跨运营商的全网 CDN 云服务。每个运营商云服务内部啊都包括了多个节点，按功能呢分为三大类。那第一个呢是源节点，我们也可以称为接入节点，对吧，用于接入用户推送的媒体流。第二个呢是主干节点，起到媒体数据快速传递的作用，比如与其他运营商传送媒体流，对吧。第三个呢是边缘节点，用于用户来主动这个拉流。一般边缘节点的数量众多，但机子性能呢比较低，所以它会被这个部署到各地级市，主要解决网络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简要描述一下 CDN 网络的处理流程。当一个主播想将自己的这个音视频共享出去的时候，他通过直播系统的新定服务器获取到可以推送流媒体的 CDN 源节点。那 CDN 网络呢，从源节点接上到媒体数据之后呢，会主动向各个主干节点这个传送这个流媒体数据，这样主干节点就将流媒体数据缓存起来了。当然这个缓存区的大小呢是有限的，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缓冲区的数据也在不断的这个更替中。当有观众想看某个主播的节目的时候，会从直播系统的新定服务器获取到离自己最近的 CDN 的边缘节点，然后呢到这个边缘节点去拉流。由于他是第一个在该节点拉流的用户，因此这个 CDN 边缘节点还没有用户想要的媒体流，那怎么办呢？他就向主干节点发起请求。那主干节点收到这个请求后啊，就从自己的缓冲区中取出数据，源源不断的发送给边缘节点，这时边缘节点再将媒体数据转发给观众。那当第二个观众再次从该节点这个接收流的时候，或者拉流的时候，对吧， 那这个节点会发现，这个流已经在自己的缓冲区了，那就它就不需要再向主干节点发请求，直接将媒体流发送下去就可以了。所以呢，观众在使用 CDN 网络的时候会发现，那第一个用户在拉流的时候，那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将流拉下来。可是后来的用户呢，很快就将流拉起来进行播放了。这就是，它的实现的机制的所导致。以上呢就是 CDN 网络的基本原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RTMP 协议与 HLS 协议的比较。RTMP 协议全称为这个 Real Time Message Protocol，也就是说是即时这个消息协议。但它实际上呢，并不能真正做到实时性，对吧？一般情况下，最少都会有几秒到几十秒的延迟。那底层呢，它是基于 TCP 协议的。RTMP 的传输格式呢为这个 RTMP Train Format，对吧？那媒体流数据的传输和 RTMP 控制消息的传输呢，都是基于这个格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使用 RTMP 协议传输数据之前啊，RTMP 也像 TCP 协议一样，先进行三次握手，才能将连接建立起来。当连接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可以通过 RTMP 协议的控制消息，为通讯的双方设置传输窗口的大小。这个传输数据块的大小等等，那具体的这个细节呢，可以参考文档，这个 RTMP Specification -1.0这个文档，或者呢，参考一下专门介绍 RTMP 细节的文章。那本文呢就不再赘述了。RTMP 协议呢，在苹果公司宣布这个不支持这个协议之后呢，就已经停止更新了。但协议停止更新之后，这么多年依然屹立不倒，说明这个协议肯定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它有哪些优势呢？我这里列举了几点。那第一点呢，是 RTMP 协议底层依赖的是 TCP 协议，那所以呢不会出现丢包乱序这些问题，因此呢音视频业务质量有很好的保证。那第二点呢是使用简单、技术成熟、有现成的 RTMP 协议库的实现，比如说 FMPEG 项目中的 libRTMP 库，对吧？用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呢，RTMP 协议在直播领域应用多年，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第三呢，市场占有率高，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啊，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RTMP 协议，比如用到的 FLV 文件，实际上也是在 RTMP 这个消息数据的前面加了 FLV 文件头，这样就形成了 FLV 文件。那第四点呢，相较于 HLS 协议来说，它的实时性要高得多。那 RTMP 协议有优势也有劣势，在 RTMP 众多的劣势中呢，我认为最关键的有两条。那第一条呢，就是苹果公司的 iOS 不支持 RTMP。按照这个苹果官方的说法呢，是 RTMP 协议在安全方面有重大的缺陷。第二条呢，是在苹果的这个公司的压力下，Adobe 已经停止了对 RTMP 协议的更新。对，也就是说不再支持它了，所以这是两个就我们使用 RTMP 最大的一个劣势。那可以从这两条我们看出啊，RTMP 协议已经失去了未来。那只是由于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协议可以替代它，所以呢它还能存活几年，对吧？但最终一定会消亡，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再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HLS。HLS 全称呢是 HTTP Live。这个 Stream 是苹果公司实现基于 HTTP 的流媒体传输协议，它可以支持流媒体的直播和点播，主要应用在呢 iOS 系统和 H5 页面播放器中。HLS 的基本原理呢非常简单，它是将这个媒体文件这个直接进行切片，形成一堆的 TS 文件和 M3U8 索引文件保存到磁盘。当播放器获取 HLS 流的时候呢，它首先根据时间戳，通过 HTTP 服务从 M318 索引文件中获取到最新的 TS 视频文件这个切片地址，然后再通过 HTTP 协议将它们下载并缓存起来。当播放器播放 HLS 流的时候呢，播放线程会从缓冲区中呢读取数据并进行播放。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HLS 协议的本质就是通过 HTTP 下载文件，然后呢将下载的切片缓存起来。由于切片文件非常小，所以可以实现边下载边播放的效果。 那 HLS 规范规定啊，播放器至少下载一个 TS 芯片才能进行播放，所以呢，HLS 理论上至少会有一个切片的延迟。HLS 是为了解决 RTMP 协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设计的，所以呢，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是 RTMP 协议没有使用标准的 HTTP 接口传输数据。在一些有访问限制的网络环境下，比如企业级的防火墙，对吧？是没法访问外网的。因此呢，企业内部一般只允许这个80或443端口可以访问外网。而 HLS 使用的是 HTTP 协议传输数据，所以呢，对于 HLS 协议来说，它天然就解决了这个穿越防火墙的问题。第二点呢，是 HLS 协议本身实现了码率自适应。不同带宽的设备可以自动切换到最适合自己码率的视频，然后进行播放。那第三点呢，是浏览器天然支持 HLS 协议，而 RTMP 协议呢，需要安装 Flash 插件才能进行播放。同样 ，HLS 也有一些不足。HLS 最主要的问题呢，是实时性差，尤其 HLS 采用10秒的切片，所以最小也要有10秒的延迟。那一般情况下呢，会有20至30秒的延迟。甚至更差。HLS 之所以会达到这么长的延时啊，主要是由于 HLS 实现的这个机制造成的。HLS 使用的是 HTTP 短连接，而 HTTP 呢是基于 TCP 的，所以这就意味着 HLS 需要不断的与服务器建立连接。那 TCP 每次建立连接时都要进行3次握手，而断开连接时呢又要进行4次挥手。那基于上面这些这个复杂的原因啊，就造成了 HLS 延迟比较久的这个局面。那分析完 RTMP 和 HLS 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项目实践，对这两者的使用场景做出一些建议。第一点呢，是流媒体接入，也就是推流，应该使用 RTMP 协议。那第二点呢，是流媒体系统内部分发使用 RTMP 协议，因为内网系统的网络状况比较好。对吧？使用 RTMP 协议更能发挥它的这个高效的这个本领。那第三点呢，是在 PC 上尽量使用 RTMP 协议，因为 PC 基本上都安装了 Flash 播放器，那直播效果呢要好很多。当然，随着 Flash 的这种停止支持啊，这个逐渐的这也会发生变化。那第四点呢，是移动端的页面播放器最好使用 HLS 协议。那么第五点呢，是 iOS 要使用HLS 协议，因为不支持 RTMP 协议，对吧？那第六点呢，是点播系统最好使用 HLS 协议，因为点播系统呢没有实时互动的要求，延迟大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呢可以在浏览器上直接进行观看。整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首先介绍了传统直播系统的架构，并展示了主播端与观众端是如何通过该系统进行直播的。然后我们又对 RTMP 协议和 HLS 协议进行了比较，给出了一些使用建议，这些只能说是一些经验，具体实践时呢，还要根据产品这个实际需求来考虑。比如有些产品只需要网页播放，那就考虑用 HLS 协议；有些产品很简单，是私有部署，不需要考虑互联网的需求，那直接使用 RTMP 协议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如何选择还是要根据产品需求来确定。整体来看啊，随着人们对实时性互动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传统直播技术的需求呢也就越来越少。本专栏前两个模块中介绍的 WebRTC 技术，正是为了解决人们对实时性互动性需求而提出的新的技术。所以以 WebRTC 为代表的实时直播系统呢，必然会成为未来主流。另一方面啊，随着 5G 的落地推广，带宽问题会得到极大解决，因此人们在享受实时性互动性便利的同时，音视频服务质量也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这将加速基于 RTMP HLS 的传统直播技术淘汰。当然了，基于 RTMP HLS 直播技术的这个淘汰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在大负载方面呢，使用 CDN 技术的传统直播目前还有一定优势，所以短期内啊，可以考虑 WebRTC 的实时直播技术与基于 RTMP 协议的传统直播技术相结合这种方案。那它既可以满足用户的实时性互动性的需求， 又可以满足大负载的需求，这也是各个大厂积极推动的一套方案。那最后呢，我还是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前面讲过 WebRTC 采用 UDP RTP 进行媒体数据传输，而 RTMP 呢使用的是 TCP 协议，那为什么不使用 UDP 协议呢？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